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头两天咱们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的状元，叫孙福家。其实说到状元呢，咱总能联想到高官厚禄、光宗耀祖、一步登天。孙福家就是一个例子。要不是因为有了科举考试，他这种出身寒门的书生一辈子甭想入朝为官。不过与之相比，咱今天要说的这位考中状元之后，不光当了官，还让当朝皇上给看上了，死活非得让他做驸马。状元郎外带皇上女婿，这样的好事儿，估计很多人得羡慕。可谁成想，咱今天说的这位主角啊，自打得知这个消息都快愁死了。金榜题名，洞房花烛，这本是人生两大幸事，一国之君亲自张嘴，当朝宰相帮忙撮合，到底哪位状元能有如此殊荣？一波三折的求婚经历，换来的是婚姻幸福还是苦涩人生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三集。中国戏曲《铡美案》想必大伙儿都不陌生，尤其是主人公陈世美，自打高中状元之后，抛弃结发妻子给皇上当女婿这个桥段，从古到今都被人唾骂。就连现如今呢，要说哪个男的发达了，挣了钱了，当了官了，撇下自己原配媳妇不要了，您瞧吧，准保被人说成是现世陈世美。自古老百姓就常把驸马爷和状元郎这俩词啊拴在一块儿，这也难怪，除了陈世美的形象深入人心以外，主要是状元放到古代，那就等同于是一步登天，高官厚禄，被皇上赏识。这么出色的人物，真说给皇上当个女婿，这也不为过。所以这俩词儿想当然的就被联系到一块儿去了。不过在这儿啊，咱姑且不论铡美案的故事情节，单就说这驸马跟状元，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呢？那当了状元，您就一定能当上驸马吗？或者说这古代驸马多数都是状元出身吗？我在这儿啊，可以明确告诉您，古代驸马很少有状元出身的。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位状元名叫郑浩，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唯一的一位可以被考证的驸马状元。话说到这儿啊，估计有人纳闷了，说考中状元这是高材生啊，有头脑有智慧，而且咱刚才也说了，只要状元入朝为官，多数都是皇上比较看重的臣子，这么抢手的人物，怎么当了驸马的状元就只有郑浩一位呢？这道理很简单，主要原因有两条。头一个，您想啊，古代科举考试不像现在似的年年都有，不光如此，现在各种各样的形式，反正只要你想学，保准能让你取得一高等学位。咱常说呀， 这古代科举三年一回，考试内容也相当难。有的是那学生啊，为了能够博取功名，地也不种了，钱也不挣了，一门心思复习功课。您要是真有才华，兴许考到最高级别的殿试，年龄还不算太大。可也有那考了一辈子的，到死都没能考上状元。所以说年轻有为的状元那太少了。这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古时候的人结婚都早，十来岁就成家立业了，您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兴许都抱孙子了。皇上的女儿那可是金枝玉叶，您说头次结婚就给人家当个妾，那公主能干吗？公主干皇上也不干呢。再有了，就算这状元是个未婚或者说是一丧偶，那也未见得公主能瞧上他。咱这儿也举个例子，南宋时期宋理宗的闺女汉国公主到了及笄之年，也就是说呀，这姑娘年满十五了，能结婚了。正巧赶上殿试放榜，当时高中状元的这位名叫周振言，年龄呢学识都不错。宋理宗当时多了一心眼儿，心说我这闺女刚好没对象呢，我呀就把这状元周振言选作驸马得了。周振言接到这个消息心里高兴坏了，准备准备就到宫里谢恩去了。谁成想这个时候汉国公主听说未来的夫君过来了，偷偷的躲在垂帘之后打算观瞧一番。这一瞧可不要紧呐、当时这激动劲儿荡然无存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周振言哪哪都好，就是长相太对不起观众了，公主是怎么看怎么不喜欢。结果把这事儿跟李宗一说，李宗只好顺着闺女的意思把这门亲事啊就给推了。由此可见，状元当驸马可是有种种条件制约的，可遇而不可求啊。能娶到公主给皇上当女婿，这样的身份想必所有人都羡慕。可轮到郑浩这儿，您别看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被记载的状元驸马，但是他的这段姻缘呢，并不是常人所想的那么一帆风顺。郑浩是唐朝荥阳人，唐会昌三年高中状元，那个时候他多大？您听好了，25岁呀。郑浩年轻有为，人又长得帅气，当朝皇上唐玄宗头一眼看见他，呵，打心眼里喜欢。咱在这儿啊还得多说一句，这唐玄宗有一癖好，什么呢？科举迷。别看他贵为天子啊，可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亲自参加一回科考，也享受一下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这种快意。可您说当朝皇上就冲这身份，这愿望也实现不了。所以啊，为了解馋，唐玄宗就在金銮宝殿的柱子上到处写着相共进士李道隆。这标语什么意思？这道隆啊是皇上给自己取的名字，这意思就是啊，我是双重身份，不光是当朝天子唐玄宗，我呢还是相共进士，我叫李道隆。科举考试最高一级是殿试，主考官是唐玄宗。每回轮到他当考官的时候，哎呦，那个激动劲儿啊，恨不得头半个月睡不踏实了。参加殿试的几位学子肯定不能都是状元呢，所以高中的他替别人高兴，要是没高中的他比别人还沮丧。赶巧这唐玄宗有一闺女，人称叫万寿公主，这可是唐玄宗的心头肉啊，掌上明珠。11个闺女当中就偏疼这一个，从小就是啊，只要闺女高兴，摘星星要月亮全给办了。万寿公主当时到了婚嫁年龄了，而且尚未定亲，唐玄宗早就惦记着给闺女学们一个状元当驸马。这会儿眼前的这位状元郎郑浩是又年轻又出色，唐玄宗当时眼前一亮，心里边盘算上了，这是天助我也呀，这么好的一位女婿，我等什么呢？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呀得把我这闺女嫁给他。这主意一定， 唐玄宗可就开始安排上了。这天唐玄宗特意召郑浩入宫，自打郑浩一进门，宣宗皇帝就开始咧着嘴跟那笑，笑得郑浩啊以为自己衣冠不整闹笑话了呢，低头一个劲儿的学嘛，找了半天心说我穿戴整齐呀，没什么可笑的呀，今儿皇上怎么了，吃错药了。还没等这郑浩开口问呢，宣宗皇上乐呵呵的先说上了，哈哈，哎，郑浩啊，朕今天让你过来呢没有别的事儿，咱们啊就是闲聊聊，你也知道我就喜欢文人啊，尤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这种感觉我也喜欢，我要不是皇上啊我肯定也参加去了，您不知道啊，朕多羡慕你们呐。一听这个，郑浩心算踏实下来了，跪在底下赶紧回话，小人承蒙皇上赏识才得以有今天的成就，在下日后必定会为大唐王朝尽忠尽责。这种官场套话呀，不是宣宗皇上今天聊的重点。他一边吩咐太监给郑浩赐座，一边开始就引入主题了。郑浩啊，你这么年轻有为，不知道成亲了没有啊？皇上关心我成亲没有？郑浩听完了满脑子问号，回皇上，小人尚未娶亲，这些年一心扑在学问上，还没顾得上呢。哦，这就好啊，这就好。宣宗皇上越听越高兴啊，郑浩是越听越纳闷，我没成亲了这还好？可这话呢，郑浩也不敢问，只能坐在这儿等皇上说明缘由。就看唐宣宗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，朕欣赏你这样的人才，你要是尚未娶亲呢，不如朕招你做个驸马吧，我那个万寿公主也到了婚嫁年龄了，朕觉得你们两个是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。啊，迎娶当朝公主给皇上当女婿？正好听完当时脑子嗡一下懵了，半天张着嘴不知怎么说。正好完全没想到宣宗皇上能跟他说这种话，吭哧了半天最后才挤出一句话来，皇上，小人谢谢您的赏识，只是我怕在下配不上公主，小人才疏学浅，实在不敢奢求能娶到万寿公主为妻，我怕耽误了公主一辈子的幸福啊。这回答差点没让唐玄宗咣当一下栽那儿。这也难怪啊，都说皇上的闺女是金枝玉叶，老话讲皇上的女儿不愁嫁，更何况是宣宗皇上亲自保媒，别说你不配了，哪个敢回绝呀？郑浩这个回答可是唐玄宗万万没想到的，这回张嘴不知道说什么的呀，轮到皇上了。可人家郑浩这会儿呢已经婉言回绝了。宣宗皇上心说，我要是再阉个他，这显得我闺女贱，包括我在内太没面子了，可要是就拉倒了，这面子也找不回来。宣宗皇上愁啊，他也明白强扭的瓜不甜，愣摘的清杏准酸，想了半天这才想出一个台阶来，哎呀，什么配不配的，郑浩啊，你呀太低估你自己了，不过婚姻大事倒是得你情我愿，之前我也没给你透露过，所以难免会有点唐突，这么着吧，这事儿啊你先记在心上啊，不着急不着急。要说宣宗皇帝确实挺会看人的，想召郑浩当女婿，不光是因为他一表人才年轻有为，更重要的是人家郑浩家里边那是名门望族，郑家在荥阳那也是山东有头有脸的名门望族，社会声望很高的，而且郑浩的爷爷那是文宗时期著名的宰相，说白了郑浩的爷爷是跟着宣宗皇上的爷爷打天下的重臣，如此出类拔萃家世显赫的青年才俊当然不能错过了，只是没想到自己身为皇上亲自张嘴 帮着女儿张罗婚事，愣让别人给撅回来了。估计这会儿您也得纳闷，说这郑浩是不是眼光太高了，当朝皇上的闺女他都不要，他还想要什么样的呀？再有了，这郑浩胆儿也够肥的呀，他难道就不怕皇上记恨他吗？其实郑浩这么干呢，那也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。首先一个，郑浩虽说没成亲呢，可是不代表没有心上人呢。这姑娘就是跟郑浩青梅竹马的卢家小姐，卢家那也是荥阳的名门望族啊。这次郑浩出来参加科考，卢小姐一直在家等着呢，只要郑浩金榜题名，俩人回来就拜堂成亲。您想想，金榜题名之后跟自己青梅竹马心爱之人步入婚姻殿堂，这辈子还有什么事儿能比这更美的呀？再有一个，就算没有这姑娘，郑浩也不想当驸马，因为那个年月娶公主不是什么美事儿，别人看着挺风光，其实呢，俩人没感情不说吧，弄不好到最后还得家破人亡。武则天的闺女太平公主不就这样吗？太平公主嫁过两回，这俩老公没落下什么好，所以给皇上家当女婿是又不幸福又没尊严。郑浩头回拒绝了宣宗皇帝，本以为这件事情啊就过去了，可谁成想宣宗那边没死心，他一说没用，赶紧着把这事儿交给了当朝宰相白敏中，让这白敏中啊接着做媒，非得让这俩孩子结婚不行。这白敏中是白居易的堂弟，在朝为官当宰相，一听说皇上把这事儿交代下来了，呵，当时拍着胸脯子横打鼻梁，给宣宗皇帝打保票，皇上您放心，这事儿啊我给您办，准保办得漂漂亮亮的，您就等着喝喜酒吧。说完转身去找郑浩去了。白敏中一进门倒是没说废话，毕竟他是当朝宰相啊，就算是来请郑浩同意这门亲事的，这姿态呢也不能太低了。瞧见郑浩，白敏中先是问了一句，郑浩啊，我听说皇上头两天跟你说要招你做驸马，你没答应。郑浩就知道白敏中一来没好事，再一听旧事重提，硬着头皮只好回了一句，回宰相大人，小人不是有意回绝这门婚事，实在是小人我有难言之隐呐。啊，难言之隐，不妨说来听听。白敏中心说，我就等你说原因呢，我好对症下药。当然郑浩那两条原因肯定不能全说了，但是自己有意中人这事儿他倒是没避讳，小人虽说没有成亲，可是已经有了意中之人，况且我家已经把聘礼都送过去了，过不了两天我就要回去和卢家小姐成亲了，所以我这儿没法跟人交代呀。白敏中这会儿最担心听见的是郑浩说自己身体有毛病，您这公主不能嫁残疾，但是一听这原因，白敏中这个心呢放回到肚子里了，一拍郑浩肩膀，就这事儿你放心，我快马加鞭去荥阳城把这件事情跟卢家说了，送去的聘礼我出面给你要回来，卢家小姐我也不亏待她，她要是乐意呢，我在朝中给她学么一好人家，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？你呀初入仕途，好些事情不明白，你琢磨，你回绝了皇上，就算你能娶上卢家小姐，你们俩甚至你们两个家族往后能有好日子过吗？你把皇上的颜面给驳回来了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。郑浩虽然学问高，但是人际关系啊他蛮不懂，让白敏中这么连忽悠带吓的，郑浩也担心自己这决定会给卢家招来厄运，想来想去最后一咬牙一跺脚，得了，我别害了卢家，这门亲事啊我就应了吧。就这么着，郑浩同意了迎娶万寿公主，而卢家那边呢只能是哑巴吃黄连，自己忍着了，谁能跟皇上家争女婿？